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6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批3件业务规则出炉，权威解答资本关切问题。 京城京市服贸会首个公众开放日，网上预约购票超14万张，官方将会增加预约名额。 国内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公布，明确支持澳门四大新产业。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从小纠纷到大舆情，地铁保安粗糙拖拽，暴露管理漏洞。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将关注到几内亚昨天发生军事政变，总统被政变士兵控制。 财经资讯，央行副行长表示，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人民币资产1.27万亿元。 前沿科技，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21亿剂次，国药第三针加强补种方案提交审批。 旅游文化资讯，东京残奥会落幕，中国代表团金牌奖牌榜双第一。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到今天的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啊，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批3件业务规则昨天出炉，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交所起草的首批3件业务规则分别是股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其中上市规则规定北交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的监管要求，交易规则呢，则是规定了北交所的证券交易制度，而会员管理规则则规定了北交所会员资格等管理要求。 那么北交所上市公司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有什么样的异同？北交所上市公司相对于精选层挂牌公司，在持续监管方面有哪些调整？对于资本市场各方最关切的问题，我们都进行了一番梳理，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相比啊，北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特色是充分吸收了精选层前期的实践经验，承袭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监管制度，形成了体现北交所市场定位和特色的差异化制度安排，有效平衡了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规范成本与收益。 例如，对现金分红比例不做硬性要求，鼓励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量力而为。对于股权激励，允许在充分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的前提下，合理设置低于股票市价的期权行权价格，以增强激励功效。 那相对于精选层挂牌公司，北交所上市公司在持续监管方面，治理标准更加优化，信息披露要求更加具体，停复牌管理更加严格，主体责任更加清晰。比如说，北交所不再实行主办券商终身持续督导，由保荐机构履行规定期限内的持续督导职责。 这个呢，主要是考虑到北交所上市公司都来源于新三板挂牌满一年的创新层公司，上市的时候通过了严格的准入审核，并且经过较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与证券交易所的实践安排保持一致，不再实施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制度，实施保荐机构责任。 而在交易方面啊，亮点是非常突出的。北交所交易规则整体延续了精选层以连续竞价为核心的交易制度，实行30%的价格涨跌幅限制，给予市场充分的价格博弈空间，保障价格发现效率。上市首日不设置涨跌幅限制， 实施临时停牌机制，买卖申报的最低数量为100股，每笔申报以一股为单位递增，单笔申报数量不低于10万股或成交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可以进行大宗交易。 可以说北交所在基础性业务规则上呢，基本上平移了精选层的相关制度，并且吸收了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成功经验，同时贴合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实现多元化、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制度建设。 那么就在昨天，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官网显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成立及核准日期为9月3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为唯一股东。注册信息显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明，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登记机关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尽管北交所有关基础制度安排是从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但是之前设立北交所的消息啊，早已让首都企业界的人士兴奋不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长期从事科技服务的程静说，中关村园区的很多中小企业正在跃跃欲试。这种状态用市政协委员、北京龙信数据研究院院长曲庆超的话来说，就是中小企业再次迎来发展创业的春天。 因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要上市，在辅导的过程中就建立了规范，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成长。另外，这些企业在挂牌的同时就扩大了它的品牌影响力，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新的直接融资渠道。证监会公众公司部主任周桂华说， 突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特点，明确简便包容精准的发行条件，建立多元灵活充分博弈的承销机制，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正是北京的优势之一，目前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高达 2.88 万家，居全国第一，已经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为助力中小企业发展，市金融监管局建立了上市公司服务管家制度，启动科创类企业上市钻石工程等重要举措。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说， 创融工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企业需要上市，我们叫钻石工程，我们积极的推动企业发展，同时我们积极的推进啊服务金融机构的服务包制度。 北京证券交易所不只是带动首都的中小企业发展，还能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并缩小南方北方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差距。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在服贸会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强调，将积极配合做好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尽早投入运行。他还表示，要加强北京证券交易所与各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份额转让平台的有效衔接。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市，我们来关注一下2021年服贸会。昨天是服贸会首个公众开放日，网上预约购票超过14万张。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参观服贸会需求，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啊，增加每日的预约名额，观众可以通过服贸会的官网、官方 APP 和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 昨天晚间2021服贸会大兴综合产业全球发布会在首钢园举办，大会现场呢发布了大兴区关于支持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15条措施，从鼓励企业完成行业认证到资金扶持的具体申报都有所涉及，比如连续两年每年投资超过800万的企业可以申请政策补贴200万元，着力破解生物医药中小企业融资难。 那么在出行方面啊，今后北京居民途经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呢，也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来缴纳通行费了。昨天在服贸会首钢园会场呢，首发集团与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等六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数字人民币在高速公路等重点业务领域深度合作达成共识，将搭建应用规模大、交易频次高、使用人数广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来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便捷的通行服务。 还是出行方面，当前呢，北京市正在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不少居民发现，由于司机跟行人之间缺乏统一而标准的互助手势，导致啊 相互过于礼让而耽误通行的结果。比如说司机张女士就讲述，前几天呢，她在天坛路礼让行人，行人呢又停下来等着她，这两人在路口你让我让你啊，僵持了至少20秒、哦、这个让人哭笑不得。 是，那为此呢，许多交通参与者和政协委员也是建议啊，在全社会来推广礼让斑马线的一个手势礼。市政协委员吴一夏就表示说啊，他一般开车会举手先礼让行人，但行人回礼的不多，如果行人对礼让的司机竖个大拇指或者招个手，几个简单明了的标准手势就能快速建立司机与行人之间的信任，也提高了沟通效率，既能节省时间，也能达到礼让的效果，给双方都带来了美好的心情。 礼让斑马线到底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的手势语？其实目前相关的人员呢，正在研究那种简单明了、容易操作的手势礼。但是有的路口的行人可能会看不见司机，因为车里面好像更暗一点，对吧？咱们最好就是约束一下，或者说统一一下，来共同的传递文明礼让新风尚，让路口的每一次邂逅呢都能变成一个有温度的记忆。 没错，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哈。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的其他方面。近日啊，北京市发改委发布的实施办法提出，首都功能核心区范围内简易楼的腾退改造后，可以建设绿地和公益性的设施。那么利用简易楼腾退建设绿地或公益性设施的项目，符合条件的可以获得总投资50%的补助，投资补助资金一次性安排。 所谓的简易楼，就是指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建设的低标准的住宅楼，多为砖混结构，房屋没有进行抗震设计，其设计使用寿命呢一般是20年，没有专用的厨房和卫生间。 那么哪些项目可以获得优先支持啊？文件要求各区呢应当优先组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环境问题突出、居民意愿强烈的简易楼腾退项目申报资金支持，来更好的发挥补助资金的效应。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9月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截至目前呢，全国没有疫情高风险地区，有中风险地区3个，江苏省扬州市1个，云南省德宏州2个。 9月4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8月28号从土库曼斯坦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经闭环管理送至集中隔离酒店。9月3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9月4号转至定点医院，已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机关事业单位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指引》，要求各单位如果出现疫情，立即采取临时封闭管理措施，不进不出。 再来关注广州市。9月4号呢，广州市越秀区在对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的核酸检测过程当中呢，发现了1例工作人员新冠病毒核酸的初筛是阳性。昨天广州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来通报相关情况。 那么发布会上介绍啊，这名人员徐某为越秀区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女性，42岁，从事送餐和清洁房间等工作。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这名人员与隔离酒店9月4号报告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基因测序都为德尔塔变异毒株，并且高度同源。结合核酸测序以及流调的情况，徐某应当是在9月1号下午收集垃圾时意外暴露造成的感染。 截至昨天0点，甄别该病例重点密接有55人，全都是同一家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全都落实了集中隔离健康管理，已经全部核酸采样，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这个事情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啊，新冠病毒特别是德尔塔的变异毒株传染力依然是很强的，做好防护刻不容缓。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昨天的一个重磅消息。近日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横琴地处珠海南端，与澳门一水一桥之隔，具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 对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该怎么建呢？方案是明确了，要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体制。例如，粤澳双方联合组建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在职权范围内统筹决定合作区的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重要人事任免。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实行双主任制，由广东省省长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共同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派一名常务副主任，粤澳双方协商确定其他副主任。 那么在组建合作区开发执行机构方面，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履行合作区的国际推介、招商引资、产业导入、土地开发、项目建设、民生管理等职能。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派，广东省和珠海市派人参加，协助做好涉及广东省事务的协调工作。 方案还明确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包括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产业。到2024年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时，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运行顺畅，创新要素明显集聚，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与澳门有序衔接，在合作区居住就业的澳门居民大幅增加，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建立，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初步显现。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李瑞。最近几天啊，西安女乘客被保安粗暴拖拽一事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9月2号，西安警方就此事进行通报，认为保安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不构成违法犯罪，责令其停职。西安地铁多名负责人则被西安纪监委党内警告，诫勉谈话，调离工作岗位。但这样的通报和处罚显然没有让所有人对这事儿释然。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上周网络热传了一段视频，视频的画面发生在西安地铁内，一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子与一位大叔发生了口角，后来呢，女子则被地铁保安强行拖拽出车厢，期间女子被拽倒在地，裙子被掀起大半，身体大面积裸露，个人物体散落一地。视频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了网友对西安地铁以及这位保安的指责。而随后西安地铁官方发出回应，他们说女乘客与人发生口角后不停辱骂身边乘客，并产生肢体冲突，严重影响乘车秩序，多次劝说无果且拒不下车，站内工作人员和热心乘客对其劝阻，并试图将其带离车厢。反正啊，整篇声明就是一个意思，我没错。但网友认为西安地铁这番回应明显是避重就轻，把拖拽女乘客和撕扯衣服写成了劝阻带离车厢，声明当中丝毫没有提及暴力拖拽的行为。而几天后警方对此事调查取证后进行了通报，通报当中说，两名乘客的纠纷的确扰乱了地铁公共秩序，但情节轻微，给予批评教育，不予处罚。而地铁保安则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也不构成违法犯罪，责令停职。另外对于西安地铁运营方，西安纪监委则进行了处罚，对西安轨道交通集团相关7位负责人进行了处理，包括处分、谈话和调离工作岗位。 保安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公共交通上面的一个秩序，但是他的手段可能有些过激。 这件事情保安他的问题很大，地铁上的那个大爷他的问题也是有的，

分手在这陌生的地铁，离别的车厢过了一节节，屏蔽的列车装不满的行李，透出了冷冷的空气，彼此走过的那条街。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刘工，今天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淋雨啊？今天这雨下的还是不小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嗯，我们淋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因为这个预报呢，应该是在前天就报出。昨天晚上有降雨，而且呢是开始报着是小到中雨，实际上实况出现了中雨。这个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一直下，但是雨势总体是比较平缓的，雨量呢分布也比较均匀，全市平均是21.5毫米，城区平均21.8毫米，东南部小一些为14.4毫米，西南部呢19.3，西北部28.8，东北部呢是22。总体来看的话呢，最大的地方就是在怀柔响山子村是50.2，城区最大呢出现在朝阳的奥体中心为42.4。目前呢，肖北风已经吹起了，能见度已经转好。那么城近郊区呢，这个雨还是在下，预计啊，今天的降雨持续在中午，雨势依然是平缓的，但是呢，9点钟之后风力会加大到3-4级。气温上升速度比较缓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23度了。为什么报23度呢？因为中午前后降雨停止过后，云呢就是天空啊打不开，还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所以呢，升温的时段它是升不了温，所以今天的气温恐怕也就是23度了，天气有点凉。户外活动朋友，一个是要防雨，另外一个年老体弱的朋友，如果去户外，还是要适当的加点衣服。那么驾车出行的朋友，还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以确保交通安全。到了今天夜间，基本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会低一些，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这个14度左右，天气是凉了。这个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主持人。 那刘工，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 未来几天基本上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就是8号呢，这个夜间可能是这个北部地区有些阵雨，但是这个8号夜间这次降雨呢，应该还是有变数的，能否进城，大家还是要这个及时了解那个临近的天气预报。关于气温呢，它是基本上维持在最高气温27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就是16到18度之间，天气逐渐凉爽了。 好，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再见。 再见。 你看刘工多有意思哈，我们淋雨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您有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的身份护体， 对对对， 对降雨的这个态势呢都是不急不徐的一个态度，我们是着急忙慌的拿出了雨伞。 刘工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的预报是非常准确的，如果您每天收听主播在线啊，在7:55左右关注天气预报啊，你也会掌握整体的一个天气趋势。我们来说说今天的天气吧。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气温比较低哈，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而且呢是有阴有中雨到多云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错的，30到5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今天有降雨，所以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外出登山， 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接下来进入到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几内亚首都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孔代被政变士兵控制， 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成员名单将在未来2到3天内公布。 财经资讯，央行副行长表示，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人民币资产共1.27万亿元。 前沿科技，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21亿剂次，国药第三针加强补充方案已经提交审批。 旅游文化资讯，东京残奥会落幕，中国代表团金牌奖牌双第一。 服贸会昨天开启公众开放日，首钢园夜市模式闪耀登场。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来聚焦非洲国家几内亚。昨天的几内亚首都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领导人马马迪·杜姆布亚带领士兵控制了几内亚总统孔代。几内亚成立军政府在该国电视讲话当中表示说，军政府宣布废除宪法，解散政府，关闭陆地边界。同时呢，军政府承诺将启动全国协商，以实现包容性和和平过渡。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居民表示，当天8点钟听到了市区枪声大作，枪声出现在几内亚总统府国防部所在的卡鲁姆区，持续约20分钟。该区有一座军营。 那么几内亚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昨天晚间，央视总台记者屈胜，在现场发回了报道，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内容。 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呢，就是在几内亚当地时间9月5号的上午，在首都科纳克里行政和商业区以及总统府所在的卡鲁姆地区，这也是他们国防部和大部分使馆所在地区，发生了这个枪战，激烈的枪战。然后整个街道都空无一人，在总统府周围可以看见成群的士兵。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还有当地一些目击者提供的消息来看，在现在的枪战中是有2人受伤。然后科纳克里通往这个卡鲁姆地区的唯一的大桥已经被封锁了。根据现在法新社的消息，现在几内亚国防部已经发表声明称，这次叛军的袭击已经被政府军击退了。在这个国防部的声明里表示说，5日上午一些几内亚特种部队成员在总统府附近发动了袭击，造成了民众的恐慌，但是总统卫队和政府军已经击退了武装分子，并且已经开始展开搜捕行动。但是同时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包括法新社也有消息传出，说是叛军已经抓获了几内亚总统孔代。在几内亚电视台他们发表一段讲话，说是现在已经要解散几内亚的政府，并且现在要 暂停宪法，同时要关闭几内亚的陆路和空中边界。这个军政府说他们要成立一个军政府，然后政变的领导人表示说这个承诺要启动一个全国协商机制，然后实现一个包容性和平的过渡政府。同时呢，咱们中国驻几内亚的使馆也对这个几内亚的安全局势发出了一个提醒，希望说在几内亚的中国公民尽量减少外出，并且加强自我防护，保障自身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昨天，阿富汗塔利班与反塔利班力量民族抵抗阵线为争夺潘杰希尔省控制权的冲突持续，双方都声称在当地占据了上风，但是呢，都无法拿出确凿证据。在塔利班人员开枪庆祝导致17人死亡之后呢，塔利班的发言人呼吁不要无故鸣枪，避免子弹伤害平民。 潘杰希尔省是阿富汗34个省份当中唯一没有被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这地区呢地势险要，只有一个狭窄的出入口。反塔力量民族抵抗阵线主要由北方联盟和原政府副总统萨利赫等派系组成。 在发生冲突期间呢，反塔力量与外界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切断，居住在首都喀布尔的部分潘杰希尔人已经有数日无法跟家乡的亲友取得联系。有报道说，反塔力量目前仅能通过卫星电话跟外界取得联系。 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瓦西克表示，他们已经结束关于组建阿富汗新政府的会议，并将在未来2到3天内公布新政府成员的名单。目前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到时候将有国内外嘉宾参加。 近日呢，阿富汗前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赛义德·萨达特因为反差巨大而受到关注。他在去年离开阿富汗前往德国定居，近期被发现在当地做的是外卖送餐员，每小时收入大概是15欧元，约115元人民币。 现年50岁的赛义德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持有信息技术和通信相关学位，但是因为语言不通，暂时呢还难以找到与专业和经验相匹配的工作，所以只能暂时送餐，同时来补习德语。那么相关统计显示，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21万阿富汗人在德国寻求庇护。 另外呢，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当中撤走了3万多名阿富汗人，其中约有10000人需要接受额外的审查。美国媒体说，华盛顿更怀疑其中约100人与恐怖组织有关，计划将至少2人送往科索沃做进一步调查。 那么除了美军之外呢，英国也已经从阿富汗撤离了15000多人，包括5000多名英国国民。最后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已经在8月28号离开喀布尔机场。然而呢，仍然有几千名有资格撤离的人，包括为英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被抛在了后面。 为了躲避塔利班的盘查，近日呢，20名英国特种部队的士兵身穿罩袍，假扮成了虔诚的阿富汗妇女，一路跋涉几百英里，成功的混入喀布尔机场。这些士兵在阿富汗南部执行秘密任务已经有几个月，在阿富汗局势突变之后，他们被告知终止行动，并且立即撤离阿富汗。然而他们还得知已经没有直升机把他们送到喀布尔了。 那为了脱离这样的险境啊，这些英国士兵丢下武器装备，买了5辆出租车，一路驱车前往喀布尔。不过由于需要穿过塔利班的检查站，这些英军呢，在阿富汗反恐警察的帮助下，换上了不同颜色的只露出眼睛的罩袍，假扮成虔诚的阿富汗妇女。 消息人士说，就这样一行人开着出租车，挂着塔利班旗帜，在遇到关卡的时候，他们自称去喀布尔是为了欢迎塔利班归来，最终成功混进喀布尔。直到到达了美军看守的机场大门的时候，他们才露出了真相。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时还说一些细节，比如有一名中士走到一位美国士兵面前自我介绍是英国特种部队，结果美国士兵愣住了。你再说一遍。 这样的情节可以编在美剧和英剧当中， 是出现在电影里。 当然我们希望阿富汗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局势能够进一步的平稳哈， 是 给阿富汗人民也带来和平。 嗯， 好，那说完了阿富汗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全球疫情的数据啊。截止到昨天呢，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了2.2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457万例。目前呢，美国累计确诊病例逼近4000万例，死亡病例已经超过64万例。这就意味着每8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每五百一十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扩散，夏威夷州近期疫情恶化尤为严重。七月前，该州七天平均日增病例数为46例，而到了9月3号呢，这个数字暴涨到了881例，当地的医院不堪重负。近来，美国各地又迎来了开学季，大量学生返校，全美新增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六月下旬到8月底期间呢，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住院率激增到之前的5倍。截至8月26号，美国累计共有近48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也是建议，所有有条件接种疫苗的青少年、儿童和成年人都应该接种疫苗，以降低儿童和青少年的新冠病毒感染率。 根据美国圣何塞信使新闻报道，美国堪萨斯州一名78岁的女性在2020年1月9号去世。现在呢，她被列为美国已知的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2020年1月9号，洛夫尔·布朗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市去世。原始死亡证明显示，布朗死于中风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然而，今年5月，布朗的医生修改了其死亡证明，将新冠肺炎悄悄添加为他的死因。而布朗的家人近期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不仅修正了布朗的死亡记录，而且有效地改写了美国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间线。布朗的家人曾经表示，布朗去世前没有出国旅游过，他的死亡已经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纳入新冠死亡病例的官方记录，但是疾控中心对此事不予置评。 好，环球视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美国媒体曝光了被列为英国最高机密的伦敦桥行动。这个行动啊，详细描述了如果英国女王逝世后的一些安排细节。据报道，女王一旦过世，她的私人秘书将以伦敦桥倒了作为密语，最先向首相通报这一消息，随后会逐一知会政府和军方高层。首相会将消息转告给代表女王协调政府工作的枢密院事务局，接着再发邮件通报各部大臣。 被曝光的内容呢，还包括白厅必须在邮件发出10分钟之内降下半旗致哀，以免引发公众不满。王室官网将随之改为黑白页面，并且加入确认女王逝世的简短声明。英国国防部当天会安排礼炮仪式，全国将会默哀1分钟等等。 那么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啊，说让英国政府更加尴尬的是，严格保密的王储登基计划春潮行动也遭到外泄，但外泄内容并未包括他加冕的细节。 目前呢，并没有迹象显示95岁的英国女王健康状况不佳。报道还说，为期10天的伦敦桥计划制定于1960年左右，其内容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新之后即遭外泄，显示背后出现严重的问题。白金汉宫拒绝针对相关报道发表评论。曾经任威廉王子私人秘书的内阁秘书凯斯预计将会在本周决定是否展开正式的调查，以了解机密文件为何外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舒适。舒适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上一个交易日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那在这个上周呢，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略偏鸽派的一个态度啊，还有这个表现不及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的影响之下，应该说美元指数在逐步的走弱。那周五尾盘呢是最低触及了91.95，那最终收在了92.12。那主要的非美货币呢是多数上涨，那欧元呢是收在了1.1879，一周的涨幅是0.7%。英镑呢是收在了1.3860附近，一周的涨幅也是达到了0.77%。那黄金价格呢也是在周五受到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提振哈，来到了1830美元每盎司一带。那在这个上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中呢，美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仅为23.5万人，是远远低于预期的一个75万人。那考虑到这个美联储近期对于就业数据极强的一个关注度啊，应该说部分市场参与者会担心表现比较差的这个就业数据啊，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延缓宣布这个具体的缩减购债计划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从而呢也是让美元承受了一定的压力。那因此呢，这个本周美联储官员对于这个就业数据的解读以及后续的表态啊，将是这个 主导短期汇率走势的一个关键。 嗯， 但是我们从中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只要这个疫情防控等因素不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改变呀，那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大方向的预期依然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那仅仅是在这个具体的日期和步伐等问题上呢存在一个分歧。那因此呢，美元依然可能从货币政策中获取一定的支持。那另外呢，考虑到这个避险属性对于美元的一个潜在的支撑，那应该说美元很难有大幅的一个下行的空间。 嗯， 那从图形上看呢，美元指数应该说还没有突破今年以来的一个震荡区间，那在下方92关口以及这个91.50附近啊，都是存在一定的支撑的。那应该说美元的回调啊，也是提供了一个入场的机会。那建议中长期投资者呢，可以考虑买入美元，上方初步看向93.50一带。 嗯，好的，再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英镑的后期走势。 好的，那这个上周呢，这个英镑对美元是持续的上行哈，最高一度接近了1.39。那在这个一季度英镑上涨的一个动能完全释放之后啊，应该说现在整个呈现一个横盘的态势。那从今年这个英镑的表现以来呢，除了美元之外，应该说疫情控制也是影响英镑走势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随着这个英国进一步的放宽了管控措施，那后续的这个疫情防控还将受到考验。那目前呢，这个新增的感染人数有抬头的趋势，那如果后续的这个新增感染人数继续上行啊，那么英镑将受到一定的压力。那目前呢，这个英镑对美元的价格已经来到了近期震荡区间的一个顶部，那在上方1.3920还有1.4的关口呢存在一定的阻力。那如果没有能有效突破呢，预计英镑将回归一个震荡区间，看在1.36到1.39。主持人， 嗯，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的报价为：美元是645.77，欧元报在766.79，英镑报在893.44，日元是5.8729，澳元报在477.84，加元报在514.42。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舒适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锐。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在您耳边。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锐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日表示呢，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增持包括股票、债券、存款在内的境内人民币资产共计1.27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啊，显示出中国金融市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陈雨露提到，近年来呢，中国坚持自主有序地扩大金融业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外资金融机构正积极有序地进入中国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而在优化监管政策、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呢，陈雨露说，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开放工作几近完成。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深化新三板改革，我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等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四号，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在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 ，A 股总市值超过8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上市公司接近4500家，商品期货、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证监会副主席严庆民三号在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上表示，到七月底，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已达1.9亿，投资者结构逐步改善，但是占市场97%以上的中小投资者还处在成长成熟的过程，投资者保护工作仍需不断加强。 三号，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总工程师王宝友在服贸会上表示，中国工业互联网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去年规模增速高达 11.2%， 增速在全球主要工业国家排名第一。中国工业互联网规模占全球主要工业十国的 20.1%， 已超过日本和德国的总和。上半年，沪深 A 股公司累计实现营收30.55万亿元，同比增长26.2%；累计实现净利润2.76万亿元，同比增长43.6%，营收和净利增幅双双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电子、综合、医药生物、休闲服务、电气设备和有色金属行业营收平均增幅居前。今年前八个月，市场持续震荡分化，而新基金却保持较快发行节奏。到8月31号，年内新成立基金1198只，发行规模已超过2.1万亿。历史上只有2020年基金发行份额突破2万亿份，达到3.1万亿份。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目光再回到北京，昨天呢，2021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在首钢园举办。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发布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这意味着消费新地标打造、消费品牌矩阵培育、文旅消费潜力释放、会展消费扩容提质等十大专项行动正式实施。 据介绍，在十大专项行动当中啊，消费新地标打造行动将打造优势互补、特色凸显的消费地标，全力提升北京消费的全球吸引力。文化时尚方面呢，则是依托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金三角，推动王府井商圈商业加旅游加文化加科技的深度融合。 消费品牌矩阵培育当中呢，将会打造美食、时尚、绿色多元化的消费品牌，力争到2025年吸引国际国内品牌在京开设3000家以上首店、创新店、旗舰店。此外，北京老字号认定总数会达到230家左右，并且打造10个左右的老字号聚集区，孵化100个以上新消费品牌。 另外呢，体育消费质量提升行动则会抓住冬奥会的契机，打造全球顶级赛事聚集地和冰雪项目消费目的地。会展消费扩容提质行动呢，会持续提高服贸会、中关村论坛等展会论坛的影响力，积极培育数字经济等高精尖领域的展会项目。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环节，会上还举行了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项目成果签约仪式。在新零售数字平台、智慧园区建设、品牌引进、调研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据统计，本次论坛签约环节共计发布7个项目，投资意向金额达到7.8亿元，发布10亿元奥莱新零售产业基金。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到前沿科技，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止到9月4号，31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21亿剂次大关。同时有消息说呢，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新冠肺炎灭活疫苗第3针加强补种方案，目前呢正在等待方案的审批通过。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纪委书记陈坤表示，现有的实验数据表明，该公司新冠肺炎灭活疫苗对现有的主要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依旧是有效的。国药集团实验数据还表明，在完成灭活疫苗2针剂免疫程序6个月之后，开展加强接种，受试者体内的抗体水平最高可以提升5到10倍，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免疫效果。 那么补种方案建议啊，针对老年人、窗口性服务业从业者等特殊群体，在完成2剂接种免疫程序后，6个月到1年内可以再接种1剂加强针。 值得一提的就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独立自主在3条技术路线上布局研发了4款疫苗，旗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2款新冠灭活疫苗都已经获批上市。中国生物还带来2款新冠灭活疫苗升级版，能够有效中和变异毒株的2代新冠灭活疫苗。 前科技接下来这条还是跟医疗卫生有关。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协和医院转化医学综合楼昨天正式启用，7万多平米的科研空间未来将开放运营，为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生物医药制药企业等提供科研支撑。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的象征专题展览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为期两个月。 展览展出历史图片大约200张，文物63件，配合着相关的历史记录和影片，不仅展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历史、战后重建、纪念活动，还特别展示了中苏两国友好往来以及中苏友谊勋章的相关内容。 我们再来看看演出方面，时隔8年再度复排的古典芭蕾经典《堂吉诃德》9号到12号将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古典芭蕾舞剧《堂吉诃德》呢，以高超的芭蕾舞技、火热的西班牙风情、诙谐的人物情节以及华美的服饰、宏大的布景著称于世。 是在众多版本的《堂吉诃德》当中，芭蕾大师纽里耶夫创作的是最被称赞的经典版本。这一次演出的就是这一版。 那这次《堂吉诃德》排练与演出啊，中巴实力派青年演员将会担纲主演，中巴交响乐团呢将在常任指挥刘巨的职棒下演绎剧中别具风格的经典音乐，同时呢，优秀的舞美、服化等幕后团队也将为这部高难度的传世之作打造气势恢宏的舞台场面，可以说它将是一轮不可错过的经典舞剧的经典呈现。 今天是周一，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从8号到12号会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出。剧中县城长大的师范毕业生杨彩虹，为了追随爱情和理想，来到了爱人李文光的家乡，当上了一名山村的小学教师。 而李文光呢，却因为不满于山村生活，在婚礼前夕取消婚约，执意奔赴大城市。备受打击的杨彩虹，为了不辜负孩子们的期盼，毅然选择留在这里坚守执教。就在一切回归正轨、幸福即将来临之际，一场暴雨引发的山洪改变了一切。 为了救落水学生，杨彩虹被咆哮的洪流吞没，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化身为天边一道美丽的彩虹，守护着山村，保护着孩子们。 据介绍，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选择将杨彩虹这一山村女教师作为本剧的主人公，不仅希望通过她的人生轨迹歌颂人性的伟大，更希望以此来引导年轻观众在面对人生困境和抉择时，以大爱实现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人生华章。 最后再来说电影方面，动画电影《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10号在本周五的时候于国内上映。电影当中呢，生活在远离人烟的丛林深处，由宝可梦养大的可可与小智和皮卡丘相遇，第一次拥有了人类朋友，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 那么在小智和皮卡丘的帮助之下，可可也认同了自己，重拾信心。但是突如其来的危机却打破了森林的宁静。作为人类和宝可梦之间的连结，可可让人类与宝可梦联手，他们将经历怎样的考验，能否战胜这场危机，答案就在电影当中。 北京时间8点37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9月份这一周的周榜榜单，今天发布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杨倩，女，2000年7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8级本科生，清华大学射击队中国射击队队员。杨倩11岁即进入宁波体校训练，2016年加入清华射击队，在清华附中就读，爱国奉献、追求卓越沁入心灵，参加奥运为国争光成为梦想。他在学业之外刻苦训练，常常一站上靶位就是一下午，重复练习一个10环动作。终于在2021年7月24日摘得东京奥运会首金，并成为中国射击队在同届奥运夺得2金的第一人。 刘伯雄，男，1986年5月出生，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市冰雪项目运动队总领队，管理着5个冰上项目、15支运动队，为国家队输送了30多名冰雪人才的刘伯雄，为实现大众冰雪、倾力冰雪运动进校园，已与多区多校合作组建速滑队、花样队、冰壶队等， 在参赛设置等方面新增低年龄组别，以基本覆盖全年龄段。今年五月还推出北京市花样滑冰和队列滑联赛，为爱好者搭建竞技展示舞台。 曹玉胜，男，1983年2月出生，北京市邮区中心局邮件处理中心火车押运员，邮舱内冬寒夏暑往返一趟4-5天，曹玉胜随火车押运已19年，他背下几百条邮路，近3000个县市地名和经转关系，在颠簸中对上万袋邮件计数、勾合、堆码、复数。2011年，他的创新工作室成立，创新邮件总包堆码操作法的他，与同事曾在4分钟经停时间完成近200邮件的装卸盘点，经手百万多邮件，他无一差错。 杨存信，男，1962年7月出生，中铁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北站青龙桥站站长。从父亲手中接棒的杨存信，为恢复百年老站的历史原貌，争取到集团和社会相助，收集了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实物文物。2008年，青龙桥站被确定为北京市工业遗产，老站房按旧有样貌逐一复原，且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公众开放。他在站房里办起展览，亲自讲解京张百年，累计接待社会团体及游客近20万人次。 曹威，男，1979年2月出生，北京华宾天星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作为华宾航空救援队队长，曹威8年间带队执行50多例紧急医疗转运任务。他曾用9分钟将活体心脏从机场运送到医院，挽救一男孩生命，曾创造固定翼与直升机联合转运无缝对接救治车祸患者。他率队执行山区灭火、鼠疫防控、水上救援等任务，疫情中3次完成急需医疗物资和试剂转运，为武汉雪中送炭。 范宏宇，男，1975年10月出生，北京公交集团第5客运分公司公交车驾驶员。2021年6月24日，范宏宇坐公交时路遇两车相撞起火，他立即下车冲过去灭火，控制了火势，又帮被困者逃生。后火势复燃，他边灭火边报警，消防车迅速赶到。去年6月8日，他驾驶849路遇两车相撞起火，情况危急，他随即停车与乘务员百米冲刺出手救火，很多人将照片视频上传直播，乘客直呼司机师傅真棒，敬佩。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百年党史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8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商工教育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帅，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优秀党务工作者，1989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1968年，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主设计、自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开通。它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新中国技术成就与现代化的象征，具有极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1968年9月30日，在几万人的共同注视下，在热闹的锣鼓声中，一列7节车厢的火车从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平稳驶过。自此，原来需要近2个小时的轮渡过江，缩短到短短2分钟。 华东地区南北铁路不通的历史从此结束。南京长江大桥下层为双轨复线铁路桥，全长6772米，连接津浦铁路与沪宁路干线，是国家南北交通要津和命脉。大桥上层是公路桥，全长4589米，宽15米，是沟通南京江北新区与江南主城的要道之一。 周一桥和李道镐的父亲当时都是南京长江大桥技术人员，他们的童年是在大桥工地的号子声中度过的。后来他们各奔东西，50多年后重回大桥，通车时万众欢腾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当时桥上是人山人海，南京的人从桥上上来，浦口的人也从桥上上来，然后两边的人潮在桥中间汇合，挤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的通车时候盛况啊，可以说是这个非常令人难忘的。 就是听说有很多很多的鞋子掉了，有好多筐鞋子就是给人家踩掉了。 大桥由正桥和引桥两部分组成，两面各有两座桥头堡。上世纪60年代，它曾以世界最长的公路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前后耗时8年，它是中国人民在物资匮乏、孤立无援的条件下艰难建成的，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当时又被称为蒸汽桥。它也为后来中国桥梁建设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板块。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载沧桑巨变，西藏的医疗水平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2016年，担任北京市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长的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邓明卓，也是这一伟大成就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和同事们顶住高原反应，克服资金不足、学科不健全、人才短缺等困难，硬是提前一年完成了拉萨市人民医院创三甲的任务。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由程强采制的故事《医者仁心，扶贫稳边》，今天为您播出上集。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特新闻金锥导览，罗敦基库位定制出勤，他的无足记忆，请全体起立迎国旗。上马压箱若能解答诉求， 准备走。 2021年8月19号上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在布达拉宫广场隆重举行。7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党的18大之后， 西藏更是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62.8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西藏与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西藏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果中，就包含了北京市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全体队员们的艰辛付出。正因如此，北京友谊医院还成为了北京市唯一一个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市属医疗单位。而医院的副院长邓明卓正是这一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 组团式援藏全国层面是2015年启动，那么我为什么第一年没去，第二年去了？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创三甲的任务，正是因为有了创三甲的任务，需要这么有一家医院要牵头，也是党委啊可能综合考量，最后选派我过去。应该讲，我个人当时听到这信息也是比较意外的，之前没有去过西藏，说实话对西藏还是非常向往的。原先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呢？有机会。一定要到西藏看一看，那是一个旅游观光的想法。没想到一去就是3年。 你做准备了吗？ 没什么特殊准备，因为在那要是说待的时间短呢，可能还说，准备准备什么东西，这是不是一天两天的？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 什么红领天什么都没吃啊？ 红景天还开了，喝了两次吧，喝完了之后觉得不是，那味道也不对，喝得满嘴发涩呢。我后来也算了，我说也不可能当的话，我天天喝这个东西。 2016年7月22号，邓明卓和他的团队带着创三甲的任务，踏上了雪域高原。 天气也特别好，蓝天白云。原先看那些西藏风光照片，我以为都是 PS 过的，我说实地看一下比照片还漂亮，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什么呢？拉萨叫卫生城市，环境卫生啊各方面呢、非常干净，这个跟我看那些老西藏那些照片是不一样。 那 不是 那样， 对对对、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相对的也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它 建设的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不一样。第三个印象特别深，并且随着我在这个工作的时间啊，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对这句话也理解的越来越深。我从下飞机到市区这个沿途走大概将近1个小时的路程，尤其快进城之后看那路边的标语啊，写什么呢？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战。后来对这句话理解越来越深。 这句话对邓明卓来说究竟有怎样的深意，我们且按下不表，在后面的节目中您将会找到答案。高原反应是很多进藏的朋友都不得不经受的一场考验，尤其是对将在高原生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来说，这种考验就更加难熬。 高反是肯定有的，当天就有了。女队员她拿着行李到酒店那个房间门口，一下就晕倒了，然后吸点氧，后来也缓过来了、也一直坚持到援藏结束。 你呢？ 我还好，我没那么极端。我的最主要高反反应就是失眠。应该讲援藏这个时间有多长，应该失眠就伴我多长。 三年长期失眠、 长期失眠，后半夜2点要能睡着觉，我就是觉得比较幸福了。我一般是坚持到后半夜4点左右还是睡不着的话，才吃点斯诺斯啊。人家告诉我怎么吃斯诺斯，说这个药见效快，你得躺床上吃。我信了，一开始说你先吃半片，躺床吃了半片，过了20分一点感觉没有，又加了半片，又过了20分还没感觉，我又加了一片，终于有感觉了，睡着了。 那你吃这个安眠药吃2片能睡多久啊？ 它是见效快，持续时间短，能睡3-4个小时就不错。 得，那就吃2片又3小时又醒了。 对，失眠的挑战是什么？就说你睡一晚上，就好像第二天早起了哈、觉得自己一直在半梦半醒之间起来，就是一晚上过去了。这是对人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和高原反应一样， 让邓明卓感到头痛的还有当地落后的医疗观念。由于医疗资源的落后，市民医疗知识的匮乏，导致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医疗规则常识在当地都很难实施。 应该讲，新生儿病房是一个管理非常严格的一个地方，新生儿非常脆弱，免疫力也比较低下，应该是受严格保护的一人群，包括自己的医务人员进去都要严格的防护好，不能给这个新生儿带来医院感染。 然而邓明卓在当地医院看到的却是病房布局的不合理，管控流程的缺失，患者管理的漏洞，这些都让肩负创三甲任务的邓明卓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明白，要改变人们的医疗观念，除了耐心的劝说宣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医院的空间设置、硬件设施上做尽快的提升，这才是彻底改变当地医疗落后状况的根本。这也是援藏医疗团队完成拉萨市人民医院创三甲任务的重要内容。那么邓明卓和同事们又将如何突破这一困局呢？ 跟他们科室聊，我说这种情况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不符合规范要求吗？知道，迫于各种原因也没有改变。 知道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差那临门一脚没法做。我说这个都改变不了，还创什么三甲？ 有句话叫积习难改啊，这你怎么改？ 是啊，当场就把这个管基建的，包括在医疗相关的部门，大家就现场走流线、走流程。现有的房间布局怎么改变？怎么设计？哪部分应该封控起来？给相关部门提要求，我说你一周之后给我提这个整改的方案。结果呢，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就把方案给报给我。我说效率挺高啊。他说不是说您提出来了之后我们才有的方案，昨天您提出问题，我们又根据您的要求又把那原有方案又进一步的优化了，但是呢苦于没钱，所以是一直也没有实施下去，花的钱还不少。那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一棍子就拍回去了？那没法弄啊。但是咱们去的是什么呢？就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又结合国家的规范，你怎么能找到一个契合点，能让这事情这问题能落地，这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条条框框在那摆着，你就说对标对表你去干去吧，不是这样。我就跟他们一起一个流程一个流程的，一个流线一个流线的捋，哪些需要改的，哪些可以转换另外一种方式的，把这布局调整一下的，不要大拆大动的。另外一方面，科室呢做好病人的家属的工作，藏汉两种语言的宣传材料都给他们。后来我们才花了多少钱，才花了不到30万元就改造了流程，非常合理的一个。 当时给您报那方要多少钱？ 是200多万。 但是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达到效果一样的，家属也非常配合，包括咱内地专家去看都竖大拇指说非常棒。去了之后家属实在是有需要这种陪护的，人都穿着隔离衣戴着口罩做好这手卫生，都宣教的特别到位，因为咱们出发点是为了他孩子的安全。 其实在无形中也提高了当地人的这种自我卫生水平。 没错，是他们一个健康的意识和健康的一个习惯。 实际上新生儿科病房改造只是邓明卓和同事们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创三甲道路上的一个小阻碍而已。面对资金不足、科室不健全、人才短缺等诸多问题，他们要如何完成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而医疗扶贫又与国土完整、边疆稳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医者仁心，扶贫稳边》下集。 别怕漫长的黑夜。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程强，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刘佳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我的心里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